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7章开始第123集。 包厢的门被人拉开了。 干得很聪明，格兰杰。 德拉克马尔福说。克拉布和高尔站在他身后。哈利还从没见过他们三个这样得意，这样傲慢，这样气势汹汹呢。 这么说， 马尔福朝包厢里跨进一步，缓缓地打量着他们，嘴角颤抖着露出一丝讥笑，慢慢地说， 你抓住了某个可怜的记者 Bot 又成了邓布利多最喜欢的男孩，真了不起。 他脸上阴险的笑容更明显了。克拉布和高尔发出阵阵怪笑。 尽量不去想他，是吗？ 马尔福望着他们三个，轻声轻气地说。 尽量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滚出去， 哈利说。邓布利多致辞哀悼塞德里克时，哈利看见马尔福跟克拉布和高尔窃窃私语。从那以后，哈利还一直没有和马尔福挨得这么近过。他感到耳朵里嗡嗡直响，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抓住了长袍下的魔杖。 你从一开始就说定了，波特。我警告过你，我告诉过你选择伙伴要谨慎，记得吗？那是去霍格沃茨的第一天，我们在火车上相遇时。我告诉过你不要跟这些下三滥的人泡在一起。 他冲罗恩和赫敏摆了摆脑袋。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波特。黑魔王回来了。最先完蛋的就是他们。最先就是泥巴肘和喜欢麻瓜的家伙。嗯，不是最先。迪格里才是。 说时迟那时快，就好像有人在包厢里点爆了一箱烟火。从不同方向发出的咒语放射出耀眼的强光，刺得哈利睁不开眼睛。一连串噼噼啪啪的巨响几乎震聋了他的耳朵。他眨眨眼睛，低头望着地板。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都不省人事地躺在包厢门口。哈利、罗恩和赫敏都站着。刚才他们三个使用了不同的恶咒，而且这么做的还不止他们。 我们想看看他们三个到底想干什么。 弗雷德一本正经地说，踏着高尔的身体走进了包厢。他的魔杖拿在手里，乔治也是这样。乔治跟着弗雷德进入包厢时，故意踩在了马尔福身上。 嗯，多么有趣的效果。 乔治低头看着克拉布说道， 谁用了火烤咒？ 我， 哈利说。 真巧， 乔治开心地说。 我用了软腿咒，看来这两种咒语不能混合使用。他好像满脸都冒出了小触角。啊，好吧，我们别把他们撂在这儿，他们可不是什么漂亮的装饰品。 罗恩、哈利和乔治又踢又推又拉，把昏迷不醒的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他们每个人受到几种咒语的混合袭击，模样更加难看了，弄到了外面的走廊里，然后回到包厢，把门重新拉上。 谁玩噼啪爆炸？ 弗雷德说着，掏出一副牌来。刚玩到第五局，哈利拿定主意，决定向他们问个明白。 那么，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了吧？ 他对乔治说。 你们在敲诈谁？ 嗯。 乔治闷闷不乐地说。 不提也罢，没什么。 弗雷德说着，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没什么大不了的，至少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已经放弃了。 乔治耸了耸肩膀说道。可是哈利、罗恩和赫敏不依不饶地追问。最后弗雷德说， 好吧好吧，既然你们真的想知道，是罗多巴格曼。 巴格曼？ 哈利敏锐地说。 你是说他也卷进？ 不是， 乔治愁眉苦脸地说。 不是这码子事儿，他傻瓜蛋一个，还没有这样的脑子。 哦，那是怎么回事？ 罗恩问。 弗雷德迟疑了一下，说道： 你们还记得我们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跟他打赌的事吗？就是我们赌爱尔兰赢，但克鲁姆会抓住金色飞贼。 记得呀。 哈利和罗恩慢慢地说： 嗨，那傻瓜付给我们的是小矮腰的金币，是他从爱尔兰的吉祥物那里捡到的。 那又怎么样呢？ 那还用说？ 弗雷德不耐烦地说： 金子消失了，不是吗？到了第二天早上，连影子都没了。 可是，那一定是不小心弄错的，是不是？ 赫敏说。乔治很尖刻地笑了起来。 哼，是啊，我们一开始也这样想。我们以为只要写封信给他，告诉他弄错了，他就会把钱还给我们。没想到满不是那么回事，他对我们的信根本不理睬。我们在霍格沃茨三番五次想跟他谈谈，可他总是找各种借口摆脱我们。到了最后，他态度变得非常恶劣。 弗雷德说： 对我们说，我们年龄太小，不能赌博，他一分钱也不会给我们。然后我们想要回本钱。 乔治怒气冲冲地说： 他不会拒绝了吧？ 赫敏屏住呼吸说： 让你说着了。 弗雷德说： 可那是你们的全部积蓄啊。 罗恩说： 这还用你说？ 乔治说： 当然了，后来我们总算弄清了是怎么回事。李乔丹的爸爸向巴格曼讨债时也碰了钉子，后来才知道，原来巴格曼在妖精那里惹了大麻烦，他向他们借了一大堆金子。世界杯赛后，他们把他堵在树林里，抢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金币，还不够还清他的债务。妖精们一直跟着他来到霍格沃茨，密切监视着他。他赌博输光了一切，身上连两个金币也没有了。你知道那个傻瓜打算怎么向妖精还债吗？ 怎么还？ 哈利说。 他把宝压在你身上了，伙计。 弗雷德说。 压了一大笔钱，赌你会赢得争霸赛，是跟妖精们赌的。 哦，怪不得他总想帮助我赢呢。 哈利说。 好了，我确实赢了，不是吗？他可以把你们的金币还给你们了吧？ 才不呢。 乔治摇了摇头说。 妖精的表现和他一样恶劣，他们说你和迪格里并列第一，而巴格曼赌的是你大获全胜，所以巴格曼只好匆忙逃命了。第三个项目一结束，他就逃跑了。唉， 乔治沉重地叹了口气，又开始发牌。旅途剩下来的时光过得非常愉快，实际上哈利真希望火车就这样一直开下去，开整整一个夏天，他永远不会到达国王十字车站。但他这一年经过重重困难，已经懂得，当某件不愉快的事等在前面时，时间是不会放慢脚步的。仅一眨眼的功夫，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就停靠在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了。同学们纷纷开始下车，过道里又是一片混乱和嘈杂。罗恩和赫敏提着箱子走出了包厢，艰难地跨过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的身体，但哈利没有动弹。 弗雷德，乔治，等一等。 双胞胎转过身来，哈利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他在争霸赛中赢得的奖金。 拿着吧， 他说，把袋子塞进乔治手里。 什么？ 弗雷德说，惊得目瞪口呆。 拿着。 哈利坚决地重复道。 这钱我不想要。你发神经了， 乔治说，一边拼命把袋子推还给哈利。 不，我没有， 哈利说。 你们拿去吧，继续搞发明创造，这是给消化店的。 他确实发神经了， 弗雷德用几乎敬畏的声音说。 听着， 哈利很坚决地说， 如果你们不收，我就把它扔到阴沟里。我不想要它，也不需要它，但是我需要一些欢笑，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些欢笑。我有一种感觉，很快我们就会需要比往常更多的欢笑。 哈利， 乔治声音微弱地说，掂量着手里的那袋金币。 里面有1000个金甲龙呢。 是啊， 哈利笑着说。 想想吧，值多少个金丝雀饼干呢？ 双胞胎兄弟呆呆地望着他。 千万别告诉你们的妈妈这钱是哪来的，尽管她现在不那么热心要你们进魔法部了。现在想来，哈利， 弗雷德还要说什么，但哈利拔出了魔杖。 听着， 他板着脸说， 快收下，不然我就给你念个恶咒。我现在知道几个很厉害的恶咒呢。哎呀，你们就算帮我一个忙吧，好吗？给卢恩另外买几件礼服长袍，就说是你们送给他的。 不等双胞胎再说一个字，哈利就离开了包厢，跨过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走了。马尔福他们仍然躺在地板上，身上带着恶咒留下的痕迹。福农姨父在隔墙外面等着他，维斯莱夫人就站在他近旁，他一看见哈利就过来一把搂住他，并贴着哈利的耳朵低声说， 啊，我想邓布利多会让你下魔到我们家来的，保持联系哈利。 再会，哈利。 罗恩说，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再见，哈利。 赫敏说，然后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他吻了吻哈利的面颊。 哈利， 谢谢。 乔治喃喃地说，弗雷德在他旁边拼命点头。哈利朝他们眨眨眼睛，然后转向福农姨父，默默地跟着他离开了车站。现在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一边钻进德斯里家的汽车后座，一边这样想到。正如海格说的，该来的总归会来，一旦来了，他就必须接受。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作者J.K. 罗琳，演播姜广涛、刘晓倩、于浩威，由喜马拉雅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 你就能感知黑魔王的思想和情绪。校长认为不应该任其继续下去，他要我教你怎样对黑魔王封闭你的思想。 霍格沃茨的黑暗时代已经来临。 在摄魂怪袭击了表哥达利之后， 哈利波特知道伏地魔会不择手段地找到他。有很多人否认黑魔王的回归，但哈利并不孤单。一个秘密组织聚集在格里莫广场与黑暗势力作战。哈利必须让斯内普教授教他如何保护自己免受伏地魔对他思想的野蛮攻击。但他们一天比一天强大，哈利的时间不多了。文字版权 J.K. 罗琳2000，翻译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录音版权波特莫股份有限公司2022。 Wizarding World and related trademarks, characters, names and indicia are trademark and copyright Warner Brothers Entertainment Incorporated. Wizarding World publishing and theatrical stage rights are copyright J.K. Rowling. All rights reserved.